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北京时间23: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AM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历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但若论情况之离奇，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她4岁入宫，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保育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他比朱见深大17岁，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然而由于某些原因，他长期遭人误解诽谤，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大明万妃传，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 上回我们讲到宪宗在隆清宫观看窦鹌鹑之后，已是黄昏。这时他发现了西边宫墙边上的几所院落，便从汪直一步慢悠悠地向西而来。成化10年时，邵硕慈已进宫，在上宫局做女官10年，看似宫中日子过得安稳有序，却一直没有忘记李大师预言。他知子孙后代将为大明皇帝。这邵氏家境贫寒，少女时代曾先后聘婚7人，皆在圆房前早逝。父亲邵林只得把女儿卖给杭州镇守太监邵氏，因此而入宫。邵硕慈近年来不时在想，不久前皇上将西内皇子迎回，据说11月将立为太子。既然有了太子，李大师之言又何从谈起？只有他成为皇上嫔妃，为皇上所诞皇子成为太子，李大师之言方可为真。究竟李大师能否言重？自己进宫已是10年，怎么有机会成为皇上嫔妃呢？这日黄昏，邵硕慈在上宫局办完事，回到自己居住的小院落，立于院中那棵枫树之下。落日黄昏，秋风习习，院落中那两棵枫树上的叶子红了，片片飘然落下。忽然一阵感怀，想到夜晚听着宫漏声响，年年见到红叶飘落，时光一日日过去，转眼在宫中便是10载。虽然皇上近在咫尺，却又好像远隔万水千山，四顾无人。才华出众，出口成章的他不觉信口吟出一首红叶诗：宫漏沉沉堤降河，绣鞋无奈怯春罗。 曾将旧恨提红叶，惹得新愁上翠娥。雨过玉阶秋气凉，风摇金锁夜声多。几年不见，好诗。这时后面有人击掌赞叹，邵硕慈回首一望，站在身后的竟是皇上。刚才宪宗和汪直二人走进西边皇城高墙前的那些院落，外面有青砖矮墙，有翠竹和枫树枝叶探出墙来，轻轻随风摆动。秋天红色枫叶，绿色翠竹，配着齐整的深青色的墙砖，宪宗感到清雅温馨。宪宗不知这里便是宫中女官的居所。墙中央有木门虚掩，汪直上前推开，墙内横铺着齐整青砖的通道，墙根种着翠竹枫树，通道上有一道道小门。宪宗向北而来，随手推开一道门进来，迎面看见一座石屏，绕过石屏是一进小院落。微风带着秋天的凉意，夹着一阵清爽以及草木的气息扑面而来。正房青砖青瓦，正房墙的深柱、门廊柱、窗门、窗框都是漆成绛色的。屋前一棵高大的枫树，树叶也红，并且散落在大小不同、砌成工整图形的地砖之上。见惯了金碧辉煌、高大宏伟宫室的宪宗，见到如此小巧精致、清雅干净的庭院，不觉心中赞叹，好一个雅致之处。宪宗、汪直二人都穿着鸡皮短靴，行走起来毫无声响。宪宗忽然看见树下侧身站着一位未戴官帽，但是身穿女官装的年轻的女官。她亭亭玉立，乌黑的头发梳在头顶，用一只玉簪别住，露出光滑饱满的额头、鼻梁及轻轻抿住的朱唇，宛如精雕细琢而成。乌黑明亮的眼睛正在聚精会神地仰望着树上的红叶，一双玉臂背于身后。宪宗立即把他认了出来，他便是成化三年那日午后，当宪宗立于乾清宫前居高临下所不期见到的那位自月华门走向坤宁宫的女官。宪宗正在犹疑是否先退出去的时候，便听到那个女官口中吟出了一首诗。宪宗没有等她读完，不觉脱口赞了一句，这便有了方才那幕情景。邵硕慈立即下跪行礼，宪宗一边做手势令他起来，一边和气地说，倒是朕打断了你的诗句，应该继续吟完才是。原本邵硕慈即兴诗最后两句是，几年不见君王面，咫尺蓬莱奈若何。邵硕慈立即改口吟出，几年不见乡亲面，天涯蓬莱奈若何。宪宗听后又赞了诗中红叶之景，思乡之情情深意切。邵硕慈却在心想，幸好皇上在那个瞬间打断了后面的那两句，不然让皇上听到几年不见君王面，咫尺蓬莱奈若何之后该成何体统。宪宗生性既不像祖父宣宗那般雄才大略霸气横生，也不像父亲 英宗那样仇仇必报，锱铢必较。自幼由温顺的万贞儿带大的宪宗，性格平和，喜爱抚琴作画，诗词歌赋。外朝文臣当中不乏文学造诣高者，但宪宗素来不喜与外朝大臣深交，与他们来往仅仅限于朝廷政务。内朝宦官见面机会良多，怀恩等人有学识渊博，但他们皆是内书堂出身，学识范围以历史典籍、宫廷制度为主，不善吟诗作赋。况且身为阉人，也不大通此风情雅号。皇后嫔妃之中，皇后王氏不识字，万贵妃虽然感情至深，但仅是粗通文墨。后宫其他嫔妃也大同小异，因此朝廷政务之余，宪宗还未曾有机会同他人切磋文学。今日见到少硕词，从这首《鸿雁诗》，二人从古代《诗经》《楚辞》说到近代的元曲，宪宗又将前日北海荡舟时所作《咏蓬莱山七言诗》读给少硕词听。少硕词果然江南才女，当即喝了一首，令宪宗惊叹不已。二人谈得投机，少硕词觉得皇上十分和蔼，难得这些年来终于还有人谈起自己喜爱的文学，而这个人居然是皇上。当少硕词将皇上送出门的时候，天已近黑，汪直一早知趣退出，站在门外等候。不同以往，皇上喜爱同汪直讲东说西，今日回昭德宫路上，汪直见皇上沉默不语。就在回宫的路上，宪宗决定将少硕词册封为妃。除去万贵妃，少硕词是宪宗一生当中唯一自己决定册立的妃子，其他嫔妃都是经过遴选入宫，然后宪宗按礼部意思接受而已。有了上次纪姑娘的教训，这次宪宗依足了册立议程，先行改变少硕词女官身份，再行册立礼仪。而正因为纪氏母子之事，无端遭受内廷外朝之人毁谤的万贵妃，此次皇上自主选上宫中女官，生怕再受误解，也是极力表示赞同。9月27将少硕词迎入位于西六宫中的未央宫，万贵妃殷勤探望，以示友善。少硕词是一位知情达理女子，也是趋意迎合，随后二人多年和谐相处。11月太子册立大礼如期隆重举行，纪氏之子朱佑樘成为皇太子。此时宪宗已然即位12年，平内乱，至外夷战功显赫，国有储君，英宗时代旧臣也已渐渐凋零。3月内阁首辅彭石过世后，商禄成为首辅，成员为商禄、万安、刘许、刘吉四人。此时宪宗觉得为叔父景泰平反的时机已经到了。 聆听时光雨，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12月初8，宪宗单独召见商禄见面，想听一听他怎么说。 卿是否记得8年前有高尧上奏为成王追授庙号之事，当时因有朝臣反对，被朕暂且搁置。这些年过去， 是时候为成王是非功过做出定论了。商陆心想，若说定论，其实英宗一早便已做出，宪宗如此说，明显是要为成王重新评定。而之所以今日内阁四人照他一人议论，便是因为在景泰年间他是内阁成员。八年前皇上明知商洛当年有参与景泰易储之事，而将他召回朝廷委以重任，便是皇上有国家为先，没有计较个人恩怨的胸襟，此时相问以肺腑之言相应才是。于是商禄慨然说道， 臣以为先帝北狩时敌寇南下，京城震动，社稷危虚，成王从群臣拥戴之情继承大位，艰难之间克敌保国，致使敌手也先悔过，送还先帝，实属有功有为之君。不幸遭奸臣石亨等陷害，被削帝名，虽然奸臣已除，但成王之名尚未得正。如今圣上若能宽宏大量，不计当年成王易处过失，复成王帝号，为成王及当年因成王而死朝臣之灵以德报怨，行国君应尽之责，名高日月，必将千古流芳。 宪宗听后捻须合手，心想为叔父平反正是为国家尽皇帝之责，而且父亲当年所为确实有负兄弟，有负救国朝臣，大义在前，自己幼年私怨不应加在计较。成化十一年12月13日，宪宗下谕群臣，但是为了避讳当年父亲所为，在诏书中故意将此说成是英宗生前遗愿及遵照两宫太后之意。诏书曰， 当年朕叔父成王于国家危难之际即皇帝位，在位年间堪难报国，安定黎民，唯在重疾在身，临终之时遇奸臣贪功生事，谗言诬陷，致使叔父失去皇帝名号。先帝当时已知叔父冤枉，身怀悔恨，铲除奸臣，不幸先帝尚未及为叔父证明，便已宾天。朕继承大统，念及先儒之富有未竟之志，子礼应继承之，此之所谓孝也之言，也曾为父叔父帝号之事请教两宫圣母太后，太后皆曰此乃先帝生前之愿，理当完成。朕受太后慈训，领先帝未尽之愿，特此昭告朝廷，复叔父成王皇帝名号，您以谥号修商陵寝。12月17日，君臣达至共识，英国公张茂率文武群臣上书，一致赞同宪宗为景泰平反诏谕，并译出谥号为恭仁康定景皇帝。12月24日，宪宗在奉天门为叔父行隆重上尊号仪式。臣宪宗派遣抚宁侯朱勇、襄城侯李瑾、定西侯蒋琬祭告天地。早晨文武百官按序列于丹池东西，宪宗身穿黄色12团龙12张衮服，头戴翼扇冠，来到奉天门前。群臣行5拜礼，内侍官举册宝，置于宝于香亭之间，以古乐为先导。英国公张茂 及宪宗派遣官员往西山景泰陵寝上册宝，并行祭告礼。宪宗目送往行祭告礼队伍出午门渐渐远去，心中想到，希望大明皇族之间为皇位之争而起之恩恩怨怨，至此之后永不发生。当再也望不见祭告队伍时，宪宗对汪直说， 命司礼监怀恩亲自带人往成王府上及固安公主府上宣誓平反诏书。 初十二夜间，北京狂风大作，次日正月初十三，宪宗循例往南郊天坛祭祀。宪宗府道寒风骤起，十分凛冽，不仅祭坛香火被吹熄灭，旗手竟然有被当场冻死者。宪宗十分愕然，生怕今年将有不祥的事情发生，但一直到了七月，一切安好。七月初二，未央宫中一声婴孩啼哭声，少妃为宪宗诞下一子，他便是后来的兴献王朱佑元。朱佑元容貌似少妃，神情似宪宗，宪宗十分喜爱，少妃被封为宸妃。少宸妃内心始终将李大师当年预言记在心里，她若为皇妃，后代子孙世代为大明皇帝。今时她诞下皇子，虽然此时继世之子朱佑樘已经被立为皇储，若李大师之言为真，那皇储之位应将有变。太子自幼没有在宫中长大，同皇上情感生疏，皇上正值盛年，将来改变心思也并非不可能。少宸妃诞下朱佑元之后的三天，七月初五，王妃为宪宗诞下了他第一个女儿，这便是仁和公主。之后那些年中，宪宗还陆续有了永康、德清、长泰、仙游四位公主。再之后，宪宗决定将万贵妃的身份再行晋升，不循祖制，将万贵妃册封为皇贵妃。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万贵妃为了让皇太子消除误解，打算不时与他接近交往，然而太子却对万贵妃成见很深，对此万贵妃将会怎么做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砖瓦所著的《大明万妃传》，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常书天地》。 天边有粉紫色的烟雾，枯叶像大卷的牛皮纸，被看不见的风吹着。